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41集，长安城百年古刹华觉宗在立春这夜遭遇了血光之灾，弟子受伤无数，却只一人身死。阿音立在房梁之上，整包干豆糕胡乱洒落，砸得瓦片作响。夜晚的风仍有些凄冷，他觉得脸颊更凉，伸手擦拭，指尖一片如湿。次日，朝堂之上下了决策，让这件本就不光彩的事情彻底掩埋。竹函被暗中火葬，派宫中翰墨上佳的学士加急誊抄名爵旧典。华觉宗一切血污被清洗，万物归位，史官不济。这世上亘古不变的道理，便是生者极力维持表面的微薄祥和，家家户户倒也差不太多，里子再残破，面子还是要佯装规整。阿音立在房梁上，整日一动未动，看下面人来人往，皆步伐匆匆，直到日头西斜，至阴至暗时刻到来，灰鹤飞起来了。当夜长安城遭遇鬼怪索命，无数惨死。大理寺狱羁押以阿史那多禄为首的突厥人，皆死相狰狞，血管突出，眼眶锃裂。其余犯人疯疯癫癫，说不完整到底是发生了何事，直到从未见过那般凶煞可怖的鹤。又有史官在家中毙命，随后负责誊抄的翰林学士、秘密火化的办差之人等等不断。华觉宗弟子中人心惶惶，传言也见到了月下私立的鹤。长安城一条无人的街巷，谢必安和范无咎穷追不舍。阿音手执着沾染血污的匕首，好言相劝： 不要逼我动手。 可阎王命令在上，且地狱狱卒已经出动，两人只能硬着眉头阻拦。他现下已经浑身煞气，再杀下去只怕要神志偏离，彻底化为厉鬼。最终钟馗亲来，自魂锥里甩出了铁链，硬生生把他锁走，带回地府。此番阎王震怒，按阴间律法，他手上沾染如此多条人命，当下地狱，日日夜夜受严苛酷刑惩罚，永生幽禁，直到身死。药叉连忙赶到阴司，跪求阎王，得以入内密谈。阿音在十八层地狱走了一遭，受层层折磨，不外乎刀兵杀伤，大火大热，大寒大冻，大坑大谷。即便他曾经那般孤寂的煎熬五百多年积攒的阴寿，这一痛结束，将将算得上捡回条命，只留最后一口气。本还应受无期幽禁，幸得药叉求情，且仗月从中斡旋，同阎王签了鬼差契约，才得出阴司。华觉宗内，竹函遗物莫名消失，承志宗主抱病，仍要强撑着在大殿监察议书。阿音醒后浑身都疼，强撑着要下床，他还没杀完，金无畏营救迟缓，城防玩忽职守，都当杀，亦都该不得好死。药叉闻声进来： 你还要作甚？ 他声音沙哑的不像样子，又许久未开口说话，难听至极。 还没杀够。 你能不能清醒？我为了保住你一条鬼命，阎王殿跪了整夜，仗月亦是低声下气出面请求，为了个阳寿尽的人，你发起疯来不停。 你闭嘴。 阿音嘶吼，这一声又没了力气，嘶哑道： 我求求你不要再说。 我提点过你多次，你做的事情在凡人眼中是背德之事，他定会不得好死。 他扯了榻边矮桌放着的茶盏，毫不留情地扔向药叉。 我叫你闭嘴，滚出去。 他从边上柜子拿起个檀木盒，重重放在榻边，气得转身就走。阿音仿佛意识到那是什么，颤抖着手把盖子打开， 熟悉的檀香气，一悬一亮两色衣袍都是阿音所爱。108颗紫檀木串成的念珠，在他十年后回来找他的那日断过一次，还有几张随笔写过的纸张，上面的字从一切有为法起始，逐渐变成满纸的阿音，不知是他何时所写。最下面还有一盏再熟悉不过的杯子，上面的鬼怪纹样仍旧生动，他从未想过竹涵会细心珍藏。思虑及此，心头无限难过。他行走人间20载，真正拥有的不过这寥寥几物。张月拿着一碗走兽眼睛进门时，阿音正抱着僧衣泣不成声，进出一片氤氲，正如那身随竹涵火化的玄衣染上了血也是看不出什么的。他现下只觉得自己同这具身体贴合得愈加完美，心脏仿佛被罗刹婆尖锐的指甲抓弄，呼吸十分艰难。 阿音，睡下吧。 他闻声抬头，额间有碎发晃荡，面色惨白，双眼红得可怕。只见他不做应答，亦不打算吃。张月先把托盘放在一边，从袖袋里拿出了一根黑绳，张开手心，线绳飘起，兀自绕上阿音脖颈，一点点收紧。阿音放下手中衣服，双手握住仿佛要窒息的喉咙，喘气声变得重而缓慢，痛感在叠加。大迪疼了一刻钟，半个字都说不出，栽倒在床榻之间，眼泪流个不停。张月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试探性地伸出手抚摸他冒了冷汗的额头。 这是束缚你的鬼线。 阿音何尝不知道鬼线，并非受阴司录用的那般鬼差得酬劳受庇护，而是签订了单方面受阎罗王制约的协议，日日都要捉鬼，更像是受人驱使的奴隶。 多少年？ 张月满目严肃说道。 1000年。 阿音凄凉冷笑。 你们怎不叫我去死？ 他死了你就这么难过？ 你懂什么？ 眼泪如同奔流的水，延绵不绝。张月坐得更近些，双手抓住他肩头，把人扶起来，试图给他捋顺其中的道理。 阿音，你这副样子，药叉同我见了都很心痛。地狱苦行既然挨得过来，就证明鬼命不该绝。只要活着，活着什么男人找不到？即便你就想等他，不是也要性命去等吗？凡人转世投胎不过。 阿音无神的眼睛眨了眨，忽然意识到什么，开了泪水，抬头看他。 你说的对，他生前做善事而死，定然有个好来世。我去找崔珏问。 你当崔珏会告诉你生死簿上的事情？哪里能同你讲？且你上次又惹得他与你置了气，少做这些不切实际的梦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演。